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135集，听了仙子的话，月夕凄冷一笑。 没错，我怎么会不充分利用这个机会？先是让父王向凌渊海的龙王直接提亲，老龙王巴不得呢，因为只要联姻就能得到援助了，也没征求离的意见就一口答应了下来，这本是我预料之中的。我只觉得先将名分定下来，以后的路就好走了。可是那个女人其实还活着，这总是一块心病，我却又不知道她具体在什么地方，她随时可能出现重新的抢走离。巧的是，某一日一只老水妖偷偷地潜入我们的龙宫，想暗杀凌渊海的龙王，还未摸着门就让我给抓住了。他原来是凌渊海水妖族的老巫师，我当时灵机一动就与他做了一笔交易，他替我杀掉那个女人，我将来做了凌渊海太子妃时替他夺得水妖族的王位。 仙子不屑地笑道， 可怜的是那老巫师居然相信你。 月夕的眼里闪着疯狂的光。 没错，我怎么可能与一只下贱的水妖做交易啊，只是骗骗他而已，事成之后怎么可能让他活着。 可是他还没完成任务就死在你的剑下了，可怜的老家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 还不是因为他知道了那个女人肚子里怀了龙种，知道的太多风险太大，我只能。 李猛地转向橙子，打量来打量去，面露喜色。什么时候的事啊？ 是在谷中的时候呀。 哎呀，该死。李狠狠地拍了一下脑袋，将手掌摊向了月席。快把记忆还我，我好像忘记了很重要的细节。月夕气得脸色发青，浑身颤抖，眼里飙出大滴的泪。 好，好！ 颤抖着手，猛地一下扯下脖子上的项链，项链上坠着的一枚透明宝珠，中间流转着一抹明蓝。 去死吧！你永远也记不起来了！ 狠狠的将珠子掷向了大海，嗤的一声，隐没水中不见了。海流湍急，一愣神的功夫，已然不知被卷到哪里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大家才反应过来，那枚宝珠就是离记忆片段的画像。离失望地叫了一声，哎呀，麻烦了。不过转向橙子，好在你这里有个备份，哎，细细的说给我听，我要听细节。橙子脸涨得通红，瞄向仙子，她正似笑非笑，一脸等着看热闹的样子。哎呀，附近有地缝吗？橙子要钻进去啊。月夕公主已气得要吐血了。 月夕公主， 仙子唤道。月夕抬头，满脸的敌意，仙子很有城府的笑。 扣押龙王，胁迫龙子，暗杀身怀龙种的女人，这任何一条都够你在吃神台上受千计火鞭的。 月夕的脸变得惨白，忽然软了下来。 啊，仙子，我知道错了，求你不要抢出去。 我是神仙，无喜无嗔，无欲无求，宽容大度。 月夕松了口气。 只是你谋害的是我未出世的孙儿。 仙子淡定怡然的神情突然转阴，步步逼近。月夕的眼睛又惊恐地睁大了，猛地站了起来。退退 忽地飞起，逃得慌不择路，转眼就不见了踪影。仙子目送他的背影消失，摇头， 可怜的家伙，这辈子是不敢回来了，只能在外流亡了。谁让他欺负我家孙儿？我是神仙，淡定，淡定。 华丽的转身，飘到某城的身边，抚了一下他的银毛。一瞬间，银毛化黑，灰眸变身，橙子恢复了人身。橙子揪住自己的头发，惊喜道：“ 哎，变回来了，变回来了！仙子，原来你这么轻易的就能将我变回去啊？为什么不早这么做啊？”“ 哎，那还不是怕那个家伙趁我儿子不在，趁虚而入。” 玉指轻点了一下站在不远处的逆。逆的嘴角抽搐了一下。某城从离的怀中挣脱，扑了过去，一把拉住小逆的手。 小逆啊，这下你相信了吧？我早就说我是橙子嘛，你还不信？ 全然不顾身后面色不爽的母子俩。逆的灰眸漾着水般温情，抬手指尖轻触橙子面颊的肌肤，颤抖了一下。 真的是你。 灰洁轻颤着，一粒晶莹的珍珠从眼角滚落，一只玉手一抄接住了这枚珠子。两人都是愣了一下，却见仙子捏着珠子对着阳光审视。 水妖与龙族混血儿的眼泪是珍贵的药材，非常稀有，不可多得呀，可以作为炼丹的原料。 两人是大囧啊。仙子微笑， 那个逆啊，你在岛上待的时间够长了，我宣布你刑满释放了。龙王那边我跟他说声就可以了。 逆面露委屈， 仙子，你要赶我走？ 哎呀，干嘛说那么见外，是给你自由。 没等小逆回答，某城就挤了进来。 仙子，我刚刚在小妮的心里照进去点阳光，能不能等完全灿烂了再让她走啊？ 小妮闻言面露喜色，一个劲儿的点头。仙子的脸一沉， 她灿烂我不灿烂，她需要阳光是不假，可是你要乱给，先问问离答不答应。 某城满怀希冀地看向离，结果看到了一张冷脸。 哎呦，这可怎么办啊？ 某城抓头，如果这个孩子再回到自闭的世界里去，那自己的努力岂不是白费了？忽然他眼睛一亮， 要不我找个太阳给你。 嗯？所有人都不解地看着他。小坑坑忽然扛着鱼竿，拎着一条大鱼晃悠悠地走过。 哎，大清早的都在啊。我钓了一条好鱼，等会儿一起吃呀。 哦，真的饿了。 还真的饿了。 嗯，是有点饿了。 众人说着，香喷喷的鱼端上桌时，仙子左右看了看。 梨跟橙子呢？ 去讨论细节了。 小逆咬牙切齿，小坑坑睁着一对好奇的大眼睛。 什么细节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